这不是好奇才刚产生出来的结果，而是好奇自身的存在论条件。我们曾展示过沉沦的诸种性质：欲求、安定、异化和自我需求。从时间性意义着眼，这些性质等于说，跳开了当前化，按其绽出倾向，试图从它本身到实。此在需求自己，这一规定有一种绽出意义。生存在当前化之中的放浪者，实不意味此在从他的我和自身解脱开来。即使在最极端的当前化中，此在仍是时间性的，以及期备着的、遗忘着的。即使在当前化之际，此在仍领会自身，虽然它异化于首要的奠基在本真将来与本真存在状态中的最本体能在，但只要当前化不断提供新奇东西，它就不让此在回到自己，而重新安定此在。这种安定具有增强了跳开的倾向。驱使好奇的并不是无始无终的、无可变观的、尚未见过的东西，而是不断跳开的当前所具有的沉沦的道识方式。即使一切都见过了，好奇也正好发明出新奇东西来。当前的这种跳开的道识样式，奠基在其本身为有中的时间性的本质之中。此在液晶被抛入向死的存在，他首先与通常所逃离的就是这种或多或少明白战斗出的被抛境况，当前跳开其本真的将来与存在状态，结果事实此在只有绕开当前才来到本真的生存。当前的这种跳开的源头，以及沉沦到失落状态中去的源头，是那种被抛的向死存在成为可能的原始而本真时间性本身。此在能够被本真的带到被抛境况面前，以便在被抛境况之中本真的领会自己。虽然如此，从其存在者层次上的何所来以及如何着眼，被抛境况对此在还封闭着。这种封闭状态却绝不是一种事实上存有的不知，而是组建着此在的实际性。它也一道规定着生存之被委弃于其自身的具有不知状态的根据这回事儿所具有的绽出性质。被抛入世界的存在的这个抛，首先并不被此在本真的捕捉住，在这一抛之中的动荡并不因为此在如今在此就已经停住，此在在被抛境况中被裹挟，以及此在作为被抛入世界的东西，在实际的被指派到有待操劳之事的境况中，把自己失落于世界，构成了被裹挟状态的生存论意义的当前，从来不能从自己获得另一种绽出的视野，除非他下了决心，从其失落状态被收回，以便作为有所拘持的当下，即是来开展当下的处境，并从而一道开展向死存在的原始的极限处境。D， 话语的时间性。由领会、现身情态与沉沦组建而成的完整的此之展开状态，通过话语得以勾连。所以话语并非首要的在某一确定的绽出样式中到实，但因话语实际上通常在语言中说出自己，而说的方式又首先是操劳议论着就周围世界说起，所以当前话就当然具有占优势的组建作用。语言中的实就像语言中的态和序这些时间性现象一样，其源头并不在于话语对时间性过程以及在时间中照明的过程也有所说，其根据也不在于说话这种活动在一种心理时间中一一相续。一切关于的、对的、像的话语都奠基于时间性展开的统一。这样看来，话语就其本身而言就是时间性的，语态植根于在操劳活动中的原始的时间性中。无论这种活动是否关系到时间内状态，语言学捉襟见肘，只好求源于流俗的传统时间概念，但已介于这种时间概念， 语态的生存论时间性结构问题甚至还从未提出来过。不过话语向来是对存在者的议论，虽说并非首要的与着重的在理论命题的意义上讨论，因此只有从时间性问题出发，把存在与真理的原则联系问题铺开，才能着手分析话语的时间性建制，并阐释语言构造的时间性性质，那时也就可以借说是的存在论意义了。而一种外在的句子理论和判断理论却把是降格弄成系词，只有从话语的时间性出发，以及从一般词在的时间性出发，才能澄清含义的发生，才能从存在论上使成型的概念的可能性得以理解领会。首要的奠基于将来先行与期备，现身形态首要的在承载状态中到时，沉沦在时间性上首要的植根于当前。然而领会也是向来存在的当前，现身形态也作为当前化的将来到时，当前也从一种存在的将来发源和跳开，并且由存在的将来有所保持。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时间性在每一站出样式中都整体的到时，即生存实际性与沉沦的结构整体的整体性，也就是说操心之结构的统一，奠基于时间性当下完整到时的站出统一性。到时不意味着站出样式的前后相随，将来并不晚于存在状态，而存在状态并不早于当前，时间性作为存在的当前化的将来到时，此的展开状态以及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这两种此在生存上的基本可能性都植根于操心，但展开状态总同样原始的涉及整个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既包括在之中又包括世界，所以沿着展开状态的时间性建制这一方向，必定也可以展示出那作为在世的存在而生存的存在者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存在论条件。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